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9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记者日前从大兴区了解到，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落户地北京易创智能机器人创新园，以前是北人牌印刷设备制造厂房。北人集团的这一次华丽转身，正是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面向白菜心的优秀榜样。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近日记者走进亦庄镇天成花园中街，一幅幅悬挂在方院小区外侧围栏上的彩绘展板格外醒目。走近才发现，每幅展板都是对中国传统节气的介绍。从立春到大寒，不仅有24节气知识，就连节气期间的民间美食都进行详细介绍。 最近大槐树寻根问祖祭祀活动在魏善庄镇的颐德园田野文化园拉开帷幕。活动中，游客们通过祈愿祝福、放连根卡、诵读公祭文的方式来缅怀祖先、感恩父母。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大兴区了解到，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落户地北京易创智能机器人创新园，以前是北人牌印刷设备制造厂房。北人集团的这一次华丽转身，正是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面向白菜心的优秀榜样。据了解，2015年7月成立的易创智能机器人创新园，是亦庄机器人产业创新基地核心区，里面包括有研发办公楼、综合配套设施和国际水准的展示中心。原来这里是北人牌印刷设备制造厂房，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印刷装备制造基地。 伴随传统印刷市场的不断萎缩，北人集团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与一家机器人公司合资实现控股。今年北人集团成立了北京易创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承接易创园区的管理与运行。确定为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后，他们把原有厂房进行改造，结合智能机器人的产业特点，形成了全球性机器人研发设计和集成创新中心。目前园区入驻企业已经达到30多家。 本台消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近日记者走进亦庄镇天成花园中街，一幅幅悬挂在方院小区外侧围栏上的彩绘展板格外醒目。走近才发现，每幅展板都是对中国传统节气的介绍。从立春到大寒，不仅有24节气知识，就连节气期间的民间美食都进行详细介绍。曼香林五期小区居民奥女士表示，自己早晚遛弯都会从文化墙边路过，精美的画作会吸引她停下来观看。 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亦庄镇作为大兴区率先城市化的示范镇，在疏解整治的同时，更是把着眼点放在提升上。一方面要提升镇域形象，打造美丽街区，为居民建设宜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另一方面还要提升居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以文化推动城市化有序发展。这名负责人介绍，这些展板运用了传统的彩绘工艺进行制作，国画风格的山水和花草由专业画师创作，配上经典诗句和祥云图案，为整个街区营造了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记者还了解到，这些手绘画全部采用特殊的颜料，可以经受风吹雨淋，保证2到3年不会褪色。2017年上半年，亦庄镇在天成花园中街东西两段和小洋房南街建设了3条主题文化街。 相关负责人表示，3条主题文化街区在设立以前征求过居民的意见，最终确立了现在的3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力求贴近生活。66岁的退休干部韩继亮表示，文化墙上展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节气和卡通成语，自己每天都会学习。街区北面的一条街已经学完了。韩继亮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年学完文化墙的所有知识。学习路上，韩继亮并不孤独，和他一起的还有今年9岁的张子轩。离家不远的手绘文化墙成了子轩天然的绘画教材。在妈妈的陪同下，子轩已经临摹了《牡丹花开》和《高山流水》2幅手绘画。国学知识和传统工艺的完美结合，让每幅画面、每一条街区都成为亮丽的街景和宣传的阵地。据介绍，下一步，亦庄镇还会投入更大的力量，分别在桂园、陆海园和三阳居住区打造更多的主题文化街区，为居民提供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 本台消息，最近大槐树寻根问祖祭祀活动在蔚山庄镇的宜德园田野文化园拉开帷幕。活动中，游客们通过祈愿祝福、放莲根卡、诵读公祭文的方式来缅怀祖先、感恩父母。山西洪洞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是亿万移民后代心中的家和根。尤其是以大槐树为载体的祭祖文化，更是成为了凝聚血脉亲情、维系民族感情、激发爱国之情的桥梁和纽带。 根系祖槐，胸怀家国。在宜德园景区，一棵有着600年树龄的古槐，也成为了越来越多移民后裔寄托乡愁的标志。这次寻根问祖祭祀活动，就是通过游客的参与和体验，让大家铭记祖先功德，不忘初心。 本台消息，近日荣华街道金地格林小镇社区开展了环境整治主题活动，参与的人包括社区党员和青少年。大家在小区里巡查公共卫生环境，清理白色垃圾和铲除小广告。当天早上，社区里的一支队伍格外引人注目，里面既有白发苍苍的70高龄的老党员，又有蹦蹦跳跳的1年级小朋友。 他们有的手拿夹子捡拾宠物粪便，有的清理掉在小路上的烂果子，有的老党员还给孩子们讲起了园区建设的发展历程。虽然烈日炎炎，但是现场气氛格外融洽，孩子们并没有因为脏臭累而偷懒逃避。活动结束后，参与的家长说，孩子们既增强了环保意识，又懂得了社区的清洁和美丽，来之不易。 在李贤镇王庄村村口的休闲广场里，村民们3、5成群，有的跳广场舞，有的和邻居唠着家常，孩子们则在儿童游戏区里愉快地玩耍着。而走进村里，一条笔直宽阔的街景大道和雕刻着一幅幅24孝图的文化墙映入了眼帘，让人眼前一亮。 党员路的文化墙，东西长500米，

因此，如何处理和利用建筑垃圾成为各级政府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低碳雕塑营发起者张宝贵来自宝贵十亿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发运用在建筑领域的低碳材料。他说，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建筑垃圾用对地方也能变废为宝。如今他将这种低碳理念运用到了雕塑中。低碳雕塑营是一次关于文化创新和低碳环保的全新尝试。建筑垃圾经过雕塑家的创作，成为艺术作品，还能传递环保低碳的理念。张宝贵说，在日常生活中，渣土、废料、水泥等都属于建筑垃圾，但是在雕塑创作中，它们却有着独特的优势。通过作品表面暴露的石渣、石粉表现出的质感真实自然，并且不污染环境。 目前参与这次低碳雕塑营的12名雕塑家，围绕着低碳、生态、生命与爱的主题，已经设计出了生命之环、生命与空、化蝶等24件雕塑作品的手稿，并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作成模型或者立体小稿。下一步，他们将使用泡沫材料放大这些模型，最终将建筑垃圾运用于雕塑的制作。按照要求，每件作品高度在3到6米之间，横向长度不超过6米。这24件混凝土与低碳环保材料制作的雕塑，将于10月8号在宝贵十亿工业园展出。以后还计划走进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进一步传递低碳环保理念。 本台消息，为了激发青少年对阅读的兴趣，让家长充分认识阅读的重要性，近日荣华街道林肯公园社区举办了亲子共读活动。在亲子阅读现场，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学习绘本知识，很多小朋友走到台上分享读书的感动和乐趣。采访中，不少家长都表示，绘本里直观又形象的画面对孩子的吸引力很大。通过长期的亲子共读，能够潜移默化地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孙孔阳的妈妈对于孩子发生的变化非常开心。她说，以前孩子总是不愿意听我们的，不肯在家里看书，就知道打游戏。自从开始了亲子共读活动，天天喊着要跟我一起看书，不仅让我和孩子共同学到了知识，也让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授课老师提醒家长，父母是孩子的榜样，父母想要孩子养成爱阅读的习惯，首先父母要以身作则，放下电子产品，回归到阅读中来。孩子耳濡目染，自然而然也会爱上阅读。孩子的世界充满着纯真，洋溢着快乐。父母想要走进孩子的世界，与孩子做到真正的零距离接触，那么亲子共读将会是一次快乐的体验。每天陪孩子们读30分钟的书，你会发现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都是超出你的想象。 本台消息，近日杜先生来到荣华街道，把见义勇为、品德高尚的锦旗赠送给了荣华街道巡查队。8月9号上午，杜先生出门办事，在路过永康公寓附近时，忽然被一辆快递电动三轮车撞倒。当时荣华街道巡查队队长刘凯正好在周围巡查，在发现情况以后，巡查队员一方面配合交警保护现场，同时安排几名队员用车将伤者送往医院，并且把三轮车送往交通队，其余人员在周边加强巡查，寻找电动三轮车车主。随后巡查队员在康定街附近找到三轮车车主，把他送到了交通支队。 本台消息，近日王先生在兴旺公园晨跑时发现健康部道路面上有地砖破损，他说跑得快没注意，差点崴脚。记者根据王先生提供的线索进行实地探访后发现，破损的地砖都集中在健康步道起点向南80米路面上。兴旺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说，将把问题反映给领导。王先生说，他一直在兴旺公园晨跑，最近发现路面地砖破损，有的地方还有坑洼，跑步很容易扭伤脚踝或者是崴脚。随后记者来到了兴旺公园， 发现健康步道都用小块地砖铺成，并且设有黄色地砖铺成的盲人道，起点向南80米，有多处盲道出现地砖破损，灰色小块地砖有部分破损，有的地方已经形成小坑。记者粗略计算，健康步道上有20米的地砖是有破损有坑的。 经常到兴旺公园慢跑竞走的林大爷告诉记者，健康步道整段都比较好，就是这小块有问题。记者拨打兴旺公园电话反映了这个情况，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会将问题反映给领导。 本台消息，日前在西红门星海公园文体活动中心，由大兴区文化委员会主办的百姓周末大舞台热闹开场。随着熟悉的西游记音乐响起，三只美猴王翻着筋斗上了场，呲牙咧嘴的形象惹得现场小朋友笑个不停。柔术美人鱼获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两位表演者凭借着身体的柔韧性和扎实的基本功，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 随后的魔术表演、相声表演使现场掌声不断，笑声不断，好看，他们都很厉害。今年83岁的刘大爷坐在轮椅上听着相声，笑得合不拢嘴。他还告诉记者，自己最喜欢相声小品类的节目了，笑一笑十年少。据了解，本次百姓周末大舞台演出属于北京市文化惠民工程，以喜迎19大为主题，邀请到了中国杂技团、北京1998国际青年艺术剧团等国家级、市级一类专业院团，预计服务群众突破50万人。 本台消息，日前大兴区召开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第一次推进会，会上首先播放了全区高层建筑火灾形势预警教育片，随后银海镇兴丰街道汇报了前期治理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提示。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姚亚波告诉记者，北京新机场在节约资源、环境友好、高效运行、人性化服务4个方面确立了完备的指标体系，努力成为我国甚至世界上绿色机场建设方面的典范。在民航领域，飞行区的低碳节能也是绿色理念的重要环节。北京新机场在跑道设计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北京地区紧张的空域资源，减少了飞机空中运行时间和地面滑行距离，减少了对周边区域的噪声影响，是实施绿色机场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绿色机场的一个关键性指标就是水资源的利用，北京新机场对全场水资源收集、处理、使用等进行统一规划，建成了总容积达280万立方米的蓄水池，雨水、污水分离率和处理率达到100%。此外，北京新机场将完成一系列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关键技术指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将达到10%，全场太阳能发电、清洁能源车使用比例达到100%，航空器除冰液收集和预处理率达到100%。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机场建设者全面展现我国民航自主创新最新成果最高水平的决心。 本台消息，近日青云店镇举行了微型消防站消防车交接仪式，资金200多万元，为24个村配备了微型消防车。青云店镇要求各微型消防站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制定并落实日常管理、防火巡查等制度，提升火灾防控能力和区域应急响应水平，不断提高微型消防站业务能力和岗位技能，合理安排值班看护人员，确保24小时不间断备勤。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